这是来自吴克群的曲目，叫做《为你写诗》。继续来分享一下周杰伦。生活呢，其实非常的简单，而在简单当中呢，我们往往能够发现幸福的真谛。其实几个简单的数字就能够概括我们生活的全部。比方说，四个老人，两个女儿，一份工作，一套房子，三五个知己，很多的梦想。生活本身呢很简单，甚至简单到可以用这些数字来概括，而可能复杂的是我们对生活的态度。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，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，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这个小节呢，要带你分享到两首在我们记忆当中很好听的老歌。先来分享一下李克勤，这首曲目叫做《旧欢如梦》。 当年 家声情近，早中爱近极亲密，深深相印互信任。月底花间想会意，共喜有缘分，恩爱百般愿比翼，此心一留共。内心快乐无憾，朝晚眷恋共欢聚，天天相见互慰问。立心栽花花不香，重返惹仇恨。只愿爱海起风波，一朝生变断爱盟。千丈，可惜都已尽化痕。黄袍相思枉痴恋，凭轻心太忍。只有叹息旧欢似梦，早经消散莫再寻。早经消散莫再寻。早经消散莫再寻。 这是来自李克勤带来的曲目，叫做《旧欢如梦》。一直很怀疑为什么那个年代的歌曲就这么好听，而且呢经久度这么长。这位当年和张学友一起出道的年轻人，18岁就开始发唱片，算算到现在呢，他的资历也已经是有20多个年头的老歌手了。他经历了香港乐坛最繁华最昌盛的年代，自己也由一个新人变成了前辈，不过呢还是在挥洒着一把有天赋的好嗓子。在李克勤之后呢，继续来分享到周华健，这首曲目叫做花心。 花的心藏在蕊中，恐怕花期都错过。你的心忘了季节，从不轻易让人懂。为何不牵我的手，共听日月唱黑夜又白昼，黑

但你冷冷两眼只看着无聊闲人，问你那一出好戏最近会令人提提神，但门内连场沉默如像跟我嬉笑不再吸引，问你我喝醉了可不可对我吻吻，但你碰碰嘴角动作像寥寥途人，问你会否因工作太累两目完全无神，彼此强制内心的抖震，越问越伤心，明明无语地再过问，明明知道终生一吻会有更亲厚质感，越问越伤心，仍然糊涂是我过分，明明知道彼此不再情深，何必追问远近，坐更近，但你似听见了某个极无聊奇闻，问你有否想起你我是那样成为情人，但换来连场沉默如像总觉得我不再吸引，问你那晚见我怎么湿透了发笨，但你似觉得我问错问题如傻人，问到你跟他相处背后那段前面传闻，而你却是笑着偷偷兴奋，越伤心，明明无语地再过问，明明知道衷心一吻会有更亲厚质感，越问越伤心，仍然糊涂是我过分，明明知道彼此不再前手，何必追问远近，越问越伤心，明明无语地再过问，明明知道衷心一吻会有更亲厚质感，越问越伤心，仍然糊涂是我过分，明明知道彼此不再情深，无谓再三逼近， 这是来自苏永康的作品，叫做《越吻越伤心》。而接下来呢，同样是听到一首苦情而且凄凉的题材，来自那英，叫做《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》。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，有很多简单同时呢又很纠结的问题，我们总是希望自家的男人呢要有责任心，要能够养家糊口，又要有事业心，能够挣大钱的更好，但是往往呢两者不能兼顾，所以爱上一个工作忙的人呢，应该就是等于爱上了寂寞。 微凉的晚秋随着落叶擦肩而过，多少年日升月没转瞬间过，冰冷的雨滴打在温热的我的手，多少泪顺着脸颊不停滑落，而我的梦深藏在那里有甜蜜的幻想，全是你和我，但你却说太遥远，梦已经不够，需要多些空间，让彼此再去寻找快乐。 城市很大，后来我走过海角天涯，城市有时会变小，小得你背影无法装下。最近好吗？我怎么一时间无从回答，老朋友般的对话，表情却有一点复杂，像普通朋友一样融洽。礼貌的手请别再惊动爱情吧，不想再为一时感触，以后悲伤从诺言惩罚，再次付出代价。这几天这几月这几年我不怀念，这一刻这一分这一秒你在我前面，回忆的痛苦 的失败和伟大，城市有时会变小，小得无法把寂寞消化。就算假如当时你是他，或者我是他，掌心的地图交叉，谁能保证看到彼岸花？像普通朋友一样融洽，礼貌的酒精别再惊动爱情吧，不想再为一时感触，以后悲伤从诺言惩罚，再次付出代价。这几天这几月这几年我不怀念，这一刻这一分这一秒你在我前面，回忆都从不又被发现。我不愿，我不要，我不想再相同的地点搁浅，你的我的他的旧情划清界限，我过得很好，不要打扰，这一刻安静。这一秒你在我前面，回忆的痛苦又被发现。我不愿，我不要，我不想在相同的地点搁浅，你的我的他的旧情划清界限，我过得很好，不要打扰，这一刻安静就 我就是不一样的我。

在2003年的时候呢，有一个很引人关注的大事件，就是美伊之战。这首歌曲的名字呢，本来原本叫做《Hear My Voice》，是一首祈求和平的歌曲。而它原本的最早的版本呢，是一首很安静的抒情歌。但是王力宏听到这首歌之后呢，觉得整首歌曲实在是基调太悲凉了，应该多一点欢乐和乐观的感觉。于是呢，就把它改成了《你和我》这样活蹦乱跳的嘻哈舞曲的风格。而在王力宏之后呢，继续来听到陶喆这一首歌曲，叫做《飞机场的十点半》。 我是胡歌，平安车险祝你节日快乐，平平安安。投保平安车险，大品牌，服务好，理赔快，省心省钱，千万车主的信赖之选。 4008000000， 平安车险，省心省钱。